大家好，大家下午玩。今天是5月28号下午，5月28号礼拜四下午的3点41分。然后等下5点半我要上班，所以就想说我来快速来录一下，就是上礼拜我去跟朋友唱完 KTV 之后，我的一点小心得啦。然后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去唱 KTV 之前，你的行前准备要准备一些什么？第一个，如果你有 KTV 的邀约，就是不管就是在离你要去的之前多久，拜托请上 YouTube 看一下最近的新歌排行是什么，然后至少就是去听一下，他那个大概的旋律是什么，所以当朋友在唱的时候，你才能假装你会听得懂，然后也跟着在嗨的那种状况。然后因为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因为我朋友，因为我平常不是。就是会去很 follow 新歌的人，所以那一天就当我打开那个歌词本，或者是有一些 KTV，因为我们去的是那种比较 old school 那种钓虾场，然后里面有附设 KTV 的地方。然后如果你是去那种享温馨啊或好乐迪，甚至钱柜，他们就有那种触控荧幕板，你可以在那边点点点。那反正我的那一天啊，不管我是去哪两种。这两种新旧哪一种店家，反正我只要一点进去，那种新歌排行榜的上面的歌啊，我他妈我就是没看过也没听过，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新歌排行榜真的很逼人欸，到底要我们听了多多的，就是与时俱进，到底要俱进到怎么样，我们才能去就是听就是 follow 上那一些歌曲，比如说像是我那一天就看到那个。什么？第一名是什么？吴青峰起风了。我想说，我看到我都快疯了。那是什么歌？然后不然就是周兴哲的《我很快乐》，不然就还有什么受够了。然后真的很新很新的，就是还有那个孙盛希的《桃花》，不然就是罗志祥的《罗生门》，罗生门。然后就是我不是在批评这些歌。就是不好听或者怎么样的，只是因为我平常就是上班族上班的原因，然后如果真的要听歌的话，可能就是会听自己喜欢的歌曲，所以就不会去太 follow 这一些刚入榜的那一种，就是现在歌手线上的新歌。所以呢，如果大家有去 KTV 的时候呢，真的要提前准备，就是要把自己的歌单更新一下，不然。因为我会发现我朋友他们都超有心机的哦，就是我们会就是一阵子一阵子的约那个 KTV 嘛，然后我会发现我朋友他们就是他们有在更新他们的歌单呢，就是我每次跟他们出去唱歌的时候，我本来想说好，那你唱的歌跟我唱就是我的印象中的歌应该是都听过或怎样的，结果都不是。就是我朋友他们的歌就是很新很新，然后他们就是会去练一些新歌啊，然后就好像要去 KTV 里面开他们的私人演唱会，然后私人音乐会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说哇，我好 low 哦，然后我想要点的歌，我会就是会却步，你知道吗？我会觉得说，看我到底要不要点这首歌，点这首歌会不会觉得太老或者是怎么样的？可是喝醉酒之后，大家都也没再 care 那个啦，反正就是想要唱什么就点什么，就唱爽的这样子。可是，一开始就是进 KTV 的那个大概前10分钟，大家都会有一点矜持，然后就会有一点，可能会点歌的时候会带一点羞涩，所以那一个时期是比较难熬、比较尴尬的。所以大家行前准备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要去听一下最近的新歌。所以当朋友在唱的时候，你至少可以拿。就是不管有没有拿麦克风去合音或者怎么样的，至少可以在旁边就是摇一下手啊，或者是副歌的时候稍微对嘴这个几句，或者是跟着唱2、3句这样子。好，第二件事情就是，唱 KTV 之前呢，我是就是真的，如果你行前知道这一个局你就是会喝，或者是你就是会喝到吐的话，拜托就是请吃一点寒酸一点的食物。为什么要寒酸一点的食物呢？因为那一天呢，我就是有很深的体悟，就是因为我那天就是喝到吐，然后在吐的时候，我在吐的途中哦，我嘴巴还喷出那一些就是很像喷的那一些食物的时候呢，我就突然就是想说，哎。早就当初不要吃， 吃这么多好吃的东西，结果现在那些好吃的东西就只会一直去不断的一直呛住，就是一直不断的去搅翻你的胃啊，然后感觉你好像随时随地都被那一些食物呛住了，然后你只能一直不断把它们吐出来。所以啊，就是可是你喝酒之前你又不能不吃一点东西嘛，所以就是还是要吃一点东西，可是要吃一点比如说含酸一点的食物，比如说像是我自己想说可能是一些科学面吧，或是一些小饼干，就是一包一包可能奇多啊，或者是一包那个多利多汁啊，或者怎样的，或者是面包白吐司啊，面包你不要买太贵，就是有那种口味的那种面包你就不要买，你就买白吐司，然后垫一点胃，然后去那边吃吃喝喝，饿了你再吃，这样子你至少在吐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你好像是把钱吐出来一样，然后也不会觉得就是在当下你会恨痛那一些食物。所以在唱 KTV 之前，就是请吃一点，我一个人是建议说你就吃一点含酸一点的食物吧，嘿，啊也不要让自己吃太好，因为有点浪费钱，嘿，然后呢，好，当你已经喝醉了，然后大家已经那个聚会已经就是差不多这一团已经散掉，然后可能就会去团，就是觉得说，哎，那我们再去豆浆店吃个宵夜，就是吃个宵夜啊，干嘛的？然后你知道台湾的那种四海豆浆啊，他们都会开得很晚，就是他们等于就是开到凌晨这样子，所以就是对于就是夜生活很频繁的朋友来说，那等于就是他们的 seven。所以呢，我们那个时候就开到附近的一家那个江海豆浆，好，然后江海豆浆我们就是停在那边，然后我朋友们就是去点东西吃嘛。可是那个时候我已经快不行了，我就觉得说，看好像有500辆卡车一直在撞我的胃，然后那一些高级的食物一直呛住我的喉咙，让我一直不断的想要吐这样子。然后所以说我们就这样坐一坐。好，第三件事情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不要在正在酝酿呕吐的朋友旁边点蛋饼来吃，不管是肉松蛋饼还是 cheese 蛋饼还是培根蛋饼都一样，还是原味蛋饼。对，那一天就是点了原味蛋饼。那点蛋饼还好，还硬要拍照，就是大家哎，大家来来来，然后我们一边吃酱油豆浆，然后我们一边就是拍刚才没有拍到的照这样子。看你朋友都已经快吐了，你朋友都已经就是趴在桌上，然后像一滩烂泥这样子，你还开心的吃了蛋饼，然后还用手机拍着照，硬要不行 ，no， 我们要杜绝这个硬要。所以呢，我在这里呼吁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今天真的，如果你有朋友真的就喝到真的要吐了，拜托，请不要在他旁边点蛋饼来吃，然后也不要问他说你为什么不点。他会想要杀了你，我那个时候就想要杀了我朋友，但是还好我没有，不然我现在就在坐牢，我不会在这边录音。好，然后重点是，因为我跟你讲，为什么那个时候不能点蛋饼来吃，就是因为蛋饼那个味道实在太恶了。我跟你讲，真要呕吐的人，不管吃你在他旁边吃什么，就算你在他旁边吃，比如说北麦或者是那种白吐司，他也会看着你，然后杀了你，因为那一点点的味道真的足够让他就是吐掉，就是他刚才吃掉的所有东西。好，那第二件事情讲完了，反正就是各位善男信女们，如果你们真的有去刷刷到那个豆浆店吃一些东西的话，就是拜托不要去点蛋饼来吃，然后也不要问他说你要不要喝一点，你为什么不点豆浆来喝？然后也不要问他说你要不要吃一点我的锅烧意面，他妈的，他那个时候完全就是没有心情要吃，谢谢。好，第三件事情就是呢，如果当你真的，就是这是经验分享，如果当你真的要吐了，拜托，就是呕吐的时候要吐准一点的，就是你呕吐的时候，因为你已经整个人晕晕的了嘛，然后你今天就是准备要把你胃里面的东西全部吐出来了。所以呢，请你吐准一点。那个时候我的经验是，我先不要说我的经验，我有排一个排行榜，就是呕吐排行榜，就是你可以吐在哪里，然后以及哪里最好吐 ，OK 吗？第一个就是，我这个排行榜是最符合，因为我的那个排行榜的标准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容易瞄准，因为人在晕的时候就真的很不容易瞄准嘴巴里面要吐出来的东西，第二个就是容易清理的地方。好，然后我的排行榜的第一名就是 马桶，就是不管是你家的马桶还是 KTV 的马桶都好，可是我觉得 KTV 的马桶比较好，因为你家的马桶可能会堵塞， KTV 马桶就是吐了之后就是就算堵塞了反正也不是你家的，你就告诉那个服务员说，诶，那个不好意思，我好像把它吐堵了，这样子就是道个歉啊，或者是就是在旁边看一下怎样，至少就是不会堵在你家的马桶，因为 KTV 的人一定会请人来处理这件事情，然后你就是跟他 say 个 sorry 或者怎么样的，就是还是要抱持着就是感谢的心意跟他们说不好意思这样子。那就是第一个就是马桶，第二个因为马桶就是最好吐也是最好清理的地方嘛，然后第二点就是那个垃圾桶。对， KTV 里面的垃圾就是他那个桌子底下不是都有那个附一的垃圾桶嘛，你就是不要客气，你要吐的时候就是拿来用，你不要去就是想说啊我在我朋友面前这样吐啊很丢脸啊。对啊，是很丢脸啊，干我那时候觉得超丢脸的，反正丢脸之后你还是要吐啊，不丢不丢脸其次，就是反正你要找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吐的精准且可以好清理的地方，现场就是因为呕吐就是不想让人家看见嘛，所以最好的隐蔽的地方当然就是厕所的马桶啊，如果你真的没有的话，你就是在现场就是有垃圾桶就是、用垃圾桶就好了啊，那个地方你就吐一吐然后就绑一绑然后带走这样就好了。然后第三个就是洗手台。对，为什么洗手台排在第三名，因为洗手台因第一个它符合就是很容易瞄准，因为它那个钢盆很大啊，可是它不好清理，因为有时候那个你吐的地方它会堵塞到那个就是那个要怎么讲，那个槽子里面。对啊，就是我是觉得不要吐在洗手台比较好啦，因为我觉得就是人家还要清啊，或者是如果你在人家自己吐的话你还要花时间去清理啊， KTV 的时候你也不要去吐在洗手台，因为你吐了等于就是下一个人就没办法使用啊。如果马桶的话你去找那个服务人员他马上把它通一通，那至少下一个人还可以使用，可是拜托不要去吐在人家的洗手台里面，然后自己家的洗手台也不要，也尽量避免啦。对，因为真的很难清理，虽然很难瞄准，要清理要花一点时间，而且他那个清理的话，你那个帮你清理的那一个人的手还要去碰你的那个呕吐物，我是觉得这样子不太好，真的不好 ，no clear，OK 吗？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坐在水沟里面，水沟就排在我的排行榜的第四名，为什么呢？因为通常就是水沟不太能吐，因为下水道就是要干净，然后你第一个你就吐在那边的时候，你第一个就是污染的那一个下水道，第二点就是因为每一个水沟都会有一个水沟盖，然后那个水沟盖基本上它都会用一点镂空，就是它会镂空，就是怎么讲，它那个钢板上面它就会挖几个洞镂空，所以它很难去瞄准，然后也不易清理，因为你等于它溅到那钢板以就是镂空以外的地方，它就会就是喷的到处都是这样子，所以水沟会排在我的第四名，所以我就觉得水沟就是不易清理，然后也很难瞄准的地方。可是那一天我在豆浆店外面的时候，我就已经真的快忍不住了，然后那个现场呢又没有马桶跟垃圾桶，也没有洗手台，就只有水沟，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只能就是到旁边的水沟，然后就在那边吐吐吐吐吐这样子。好，如果当你今天遇到了就是很不易瞄准然后又很难清理的地方的话，拜托呕吐的时候请穿着短裤以及夹脚拖，也就是说你去那个水上乐园，你要去玩那些水上设施，你的那一个穿着就是呕吐时要就是呕吐时可以穿着的穿着，听得懂我意思吗？就是你一定要让你自己最处于最精简最赤裸最精简的一个最精简的一个状态，一个穿着你去呕吐你才会比较方便。对，你只要想着你要去呕吐，就等于是说你要去，你要去玩那个六福村的那个激流泛舟，或者是那种什么什么火山探险之类的，就是你一定要去喷水或者去怎样的那一个状态，你就穿那样子的服饰去呕吐，就准没错了。这个真的是一个过来人的经验分享，因为你这样子会比较好，因为他在吐的时候，他一定会溅到你的脚。夹脚拖跟短裤，第一个你就不会见到你的裤子，第二个就是你可以 那个加油桌就是很好清理，尤其它防水 ，OK 吗？好，我跟他讲了几件事，一二三四五六七，好，随便啦，应该是第六、第七件事了吧？然后呢，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就是请给予正在呕吐的，就是正在喝醉，然后正在吐，然后正在自己就是很痛苦的那一些善男信女们，给多一点的温暖跟体谅。为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他们真的很可怜，真的很可怜啊！就是他们都已经喝醉了，然后还要去承受这一些有的没得的痛苦，然后可能他们可能就是因为可能失恋啊，或工作压力大，本来生活都已经过得很痛苦，所以才去喝酒，然后喝酒又去呕吐，他们整段过程都已经很痛苦了，所以就是不要再去责怪他们说啊，为什么你还要喝那么多啊？就是因为心情不好，所以才喝那么多啊！啊，如果他心情好，他干嘛喝那么多，对不对？好，干嘛生气？就是给多一点的体谅啦，因为这一些在呕吐的人们呢，他们的那个嘴角那边一定是就是很臭的味道啊，然后那个眼睛一定是红红的啊，然后吐的时候一定会每个都很像是鬼，真的是女生真的很像女鬼，因为那天我就真的很像女鬼，就是很像是那种住在水沟里面，然后晚上然后就是肚子饿，然后出来买豆浆，就是出来买蛋饼，然后或者是买锅烧一面吃的那一种女鬼，就是一定会吓到人，然后脸色真的很苍很苍白，然后很不好看，然后一直打嗝，很像觉得。就是觉得好颓废的人生哦。对，反正就是给予正在喝醉的人一点温暖跟一点体谅啦，如果他们有需要纸巾啊，或者是需要一点水的话，就是不要吝啬的就拿给他们吧，因为他们就是已经经历了这么巨大折磨的那种生理上面的痛苦了，就不要再去为难他们说啊，为什么你要喝那么多，怎样怎样怎样的。虽然我朋友没有啦，就是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就是尽一点就是身边朋友的道义啊，或者是给予一些家人的关心之类的，好吗？好，最后的结论就是还是要适量饮酒，就是去 KTV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还是请大家适量一点，因为我觉得去 KTV 就是一个心情的抒发，或者是很久没有见的朋友聚会这样子。那今天现在是3:58，哦，是40 ，OK， 我等一下要去上班了，所以请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然后适量饮酒，然后喝醉就请代驾。然后如果你今天真的要，就是觉得你真的，我今天就是要醉，我今天就是要喝到吐，或者是我今天就是要唱到爽，或者怎么样的，拜托，就是行前之前要听一点新歌，吃一点寒酸的食物，穿着轻便，然后呕吐的时候，请在你的恍惚的意识里面找到最容易瞄准且最容易清洁的地方 ，Number one 就是马桶 ，OK 吗？然后吐完之后，身边的朋友也给予多一点的体谅跟关心，好吗？然后不要在他旁边吃蛋饼。这个很重要，拜托，因为蛋饼的味道真的很恶。OK， 好，那，大家继续工作加油，然后希望我的这一点点的结论可以带给你人生很多的帮助。好啦，去练一点新歌吧。然后如果有很久没见的朋友，或者是觉得最近工作真的压力大，不妨就打开你的手机的通讯录，然后看一下群组里面，或者是发。给很久没有见的朋友一个邀约，大家一起去 KTV 里面 have fun， 就是大家开心一下，好不好？好，拜拜。